即係醫生同佢講就話唔適宜接種啦。第二即係醫生亦都唔肯寫啲醫療嘅豁免書俾佢哋，即係特別公立醫院啦嚇。即係對於即係醫生去發出呢啲即係豁免書咧，都係即係比較困難嘅。咁、我都喺啱啱上個禮拜咧，都疫苗嗰個嘅賠償基金都公布咗啦。的而且確有一啲嘅個案咧，即係專家都唔能夠排除嗰個接種疫苗同死亡個案咧係冇關係嘅話咧。咁我哋要接受一樣嘢咧，就係話即使我哋而家有好高嘅疫苗接種率啦，但係都仍然有市民咧係即係擔心嗰個嘅即係嗰個疫苗咧對佢哋身體有啲影響嘅。咁所以呢，即係如果係因為呢個原因，我哋要執行呢個疫苗通行證而影響到佢哋未能夠去即係一啲專科門診啦，或者其他各類嘅一啲嘅診所去覆診嘅話呢，咁呢個可能就即係唔單止係懲罰啦，喺外國嚟講呢，都有一啲個案就話你唔接種疫苗，可能有一啲金錢上嘅一啲嘅罰則啦咁樣。但今次嚟講，如果唔能夠去即係啲門診去覆診嘅話咧，可能對於佢哋個治療啦，即係呢個可能會一啲即係我哋唔能夠用金錢彌補嘅一啲嘅即係後果咧，咁我哋就比較擔心。 林生啊，我想請問聲你哋，即係而家提出呢啲嘅即係顧慮啦，係多係原則性嘅顧慮啊，抑或係操作上或者時間性嘅憂慮咧？即係話係原則性，你係唔覺得政府應該係將呢個疫苗通行證咧，係即係適用於咧呢啲咁樣嘅即係醫療嘅處所嘅，因為佢哋成日都要去嘅。咁咧就有好多老人家咧，真係佢又好驚，亦都攞唔到個豁免書，因此咧原則性係唔應該即係去適用啦。抑或係你覺得啊，其實都應該做嘅，不過咧就時間比較倉促啲嚇，即係得嗰三個禮拜時間，俾多啲時間啦，俾多時間咧就即係都安排到就得噶啦。咁你係邊一樣咧？ Okay. 其實係 嗱，我覺得兩樣都有嘅。嗱，主持，我覺得咧就即係喺原則性上邊咧，其實我哋當然我哋係個立場，我哋都鼓勵市民咧喺安全情況之下咧接種疫苗嘅。但我哋都接觸到一啲個案咧，即係佢哋係真係擔心嗰個疫苗對佢哋嗰個身體影響，而佢哋係即係攞唔到醫療豁免書嘅話咧，我哋要接受有呢類嘅市民喺我哋嗰個社區上邊嘅。只不過就係話，如果我哋俾多啲時間 ，OK， 咁如果俾多啲時間，佢哋可以即係做咗呢個疫苗接種，咁固然係好事啦。但係如果佢哋都係即係有呢個顧慮嘅話咧，有呢個擔心嘅話咧，而我哋係用一個唔可以俾佢睇醫生去懲罰佢咧，咁我覺得呢個就唔係一個好理想嘅做法咯。畢竟咧，即係世衛嘅文件都指出啦，即係接種疫苗唔代表你唔會。即係感染呢個嘅新冠嘅病毒，亦都唔代表你咧唔會將病毒傳染俾其他人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即係如果你話去市民去呢啲診所去診症嘅話，咁我覺得即係你全程戴翻口罩啦，或者係即係有一定嘅防護嘅話咧，我哋唔應該用嗰個通行證咧嚟到去即係拒絕去即係即係接受呢啲醫療服務啦。當然有啲處所，譬如話我哋有啲口腔健康教育嘅地方啦，或者係一啲牙科嘅地方啦，或者係美沙酮嘅診所啦。呢啲因為佢可能要涉及到佢除口罩嘅一啲嘅事情嘅話咧，咁可能嗰啲地方你要有啲嘅即係比較嚴格啲嘅事情嘅遵守咧，我呢個可以理解嘅。咁、 okay. 但係咧，就如果你話純粹專科門診，你睇醫生即係都係。戴曬口罩嘅，咁我就唔理解，即係嗰個通行證對於嗰個抗疫防疫咧，有啲乜嘢即係實質嘅意義喺度啦。 嗱，林之友啊，咁其實咧，政府今次推出呢啲醫療處所嘅疫苗通行證嘅同時咧，都有一個選擇嘅，就係未打齊針嘅人士咧，就可以喺到訪之前48小時內咧，就攞到陰性嘅核酸檢測結果，咁就可以入去啦。咁呢啲對於呢啲人士嚟講，係咪一個選擇咧？ 呢個固然係一個選擇，但係我覺得呢個咧亦都係同我哋防疫抗疫咧背道而馳嘅。嗱，因為我哋做嗱，而家有邊類人士要去做核酸嘅咧，就話可能一啲嘅即係高危群組啦，又或者佢係有一啲處所，佢係即係曾經有一啲嘅陽性個案啦，咁可能佢哋要做呢啲檢查，呢個理解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你根本唔知道佢有冇感染，但係只不過佢要睇醫生之前就去排隊啊，做呢啲檢測嘅話，咁可能即係一個即係對佢哋構成一個唔方便啦。而呢個本身一個唔方便嘅本身咧，對佢哋都係一個懲罰嘅。 即係其實佢要額外俾多啲時間。 去到咧就 呢啲安排， 去到系安排呢、這个即系、就是、去到最后先检查。 而好多时候去即系、就是、去攞得呢啲专科门诊服务啦，或者其他各类嘅一啲嘅服务咧，佢哋本身都唔系即系后生嗰啲族群嚟嘅，即、就、系、是、年纪比较大啦，行动唔方便啦。咁如果你要佢哋即系又系排队，又要除低口罩，又要做啲检查，其实即系咪即系达到防疫抗疫嗰个目的咧？這个我有啲保留。 另一個問題就是陪診者，其實陪診者都以前呢就是都陪埋呢啲嘅病人一起去呢啲嘅醫療處所嗰度去到睇醫生啦。咁而家呢其實陪診者都係需要符合呢個疫苗通行證嘅要求先可以呢就進入呢啲嘅醫療處所度陪診㗎喎。咁陪診者都可能呢有機會未打齊針㗎喎。咁會唔會都令到有啲嘅病人可能有唔方便嘅地方？ 這個絕對是嗱，我覺得咧就話，其實我哋鼓勵市民咧，即係去即係去帶屋企人，特別年長嗰啲啦，即係佢哋唔係咁懂事或者唔係咁有認知能力嘅話咧，佢哋好依賴呢啲陪診者去即係帶佢哋去嘅。但係如果你話因為呢個原因而佢哋唔能夠安排到嗰個陪診者去覆診嘅話咧，咁其實成個事情都會變得複雜同埋唔理想啦，因為幾時食藥啊？點樣去理解病情啊？好多時候我哋都要呢啲陪診者去即係陪同屋企人啦、啊，或者朋友啦、啊、嚟到覆診嘅話咧，如果你又即係執行呢個嘅即係疫苗通行證而令到佢哋唔可以去陪診嘅話咧，這個都可能會令到患者咧即係有即係一啲唔理想嘅後果咯，即係聽漏咗啦，或者係表達錯咗啦，咁呢啲都可能有不良後果。 阿林生，頭先你提到咧，就話點解你唔贊成，即係喺呢啲診所、喺啲處所嗰度咧，就要實行呢個通行證咧？就其中嘅原因咧，就係話其實喺呢啲地方，佢哋去睇病嘅時候都個個戴曬口罩嘅，咁所以就冇問題嘅咁。咁如果呢樣嘢係成立嘅話，咁成個疫苗通行證喺好多政府處所嚟講都唔應該實行咯。譬如話戲院咁。或者你所有表演場地啊等等，其實都要戴上口罩，但都要呢個疫苗通行證。你係咪即係原則上係反對疫苗通行證呢樣嘢？ 我諗我哋涉及嗰個嘅即係題目咧，就唔好去到咁遠。我會覺得咧，嗰啲消費場所或者娛樂場所咧，你可以選擇性唔去，或者唔攞嗰啲娛樂。這個我諗好多我哋長期病患者咧都可以接受。 唔係喎，你喺家而家去家你都要戴口罩喎。 是啊，但戴口罩不會令到你損失有一些嘅，即、就是、一啲重要嘅接受治療嘅機會啊嘛。而家呢個嘅施行嘅地方就正正就係市民需要去接受呢啲嘅專科門診服務啦，或者各類嘅即係復康嘅服務嘅話咧，而因為佢哋唔能夠達到呢個通行證嗰個嘅即係條件而去唔到嘅話咧。咁你咪排除咗佢哋去即係攞得呢啲服務，咁咪呢個係唔理想囉。但係我哋唔會話批評佢話因為呢個疫苗通行證令到佢呢就睇唔到某啲電影咁樣，而令到佢損失。咁呢個我哋唔會怪責，因為呢啲你可以一啲嘅犧牲嘅一啲娛樂或者消遣或者食飯咁樣。咁我覺得呢啲係我哋可以接受到嘅一種犧牲，但是我們不應該犧牲即是一些病人去接受那個醫療服務就因為他們不能夠達到這個醫療通行證一個的條件咯。畢竟呢那個疫苗通行證呢是鼓勵市民去接種疫苗的，但是我們即要明白我們不應該因為他不能夠接種疫苗而去懲罰他咯。 Okay, 好啊，麻煩林志佑，多謝你。林志佑就是香港病人政策連線的主席來的。我們的電話是 1872311, 聽聽聽眾譚小姐的電話。譚小姐你好。 你好啊。 你好，請講啊。 就我本身頭先就頭先你提到嗰個問題，就係話我本身咧我自己都係有幾科嘅專科要睇嘅，其中一個就係新嘅，好新。咁我因為我皮膚敏感得好緊要，早輪就爆到不得了。咁我起初咧就當初咧就醫生就寫咗叫嗰啲醫療豁免書俾我。咁變咗我就其實我排緊睇皮膚專科用鳳書啊。咁講啊，我就啱啱而家就話要實施6月13號要打齊針先入得專科，咁變咗我就死火啦！我就啱啱連續三個專科就喺正6月份嘅。就算我真係要打，如果我真係要打，我一早打咗啦。我就係因為爆到，因為皮膚爆到即係阿媽都唔認得嘅時候，我先至打唔到。咁第二，咁如果係咁樣樣嘅時候，我打唔切㗎啦。咁我變咗我咪即係我即係唔使睇咧。 譚小姐，其實你因為我哋就係聽新聞啦，可唔可以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兩句啊？ 好啊好啊好啊。 我哋电话是 1872311, 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啊。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90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94宗核酸检测和96宗快速测试呈阳性，是第五波疫情高峰以来单日确诊首次少过200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形容，目前疫情相当平稳，各项指数包括污水检测数值都是向下，但较为担忧的是 Omicron 变异病毒株传播力可能更快，暂时未见会否更严重。新增个案中28宗属于境外输入，另外今日多21宗学校呈报阳性个案，涉及19个学生和2个教职员。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四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3%， 升幅比三月减慢 0.4 个百分点。剔除所有政府一次过纾困措施的影响，上个月基本通胀率 1.6%， 略低于三月的 1.7%， 主要由于基本食品价格，特别是新鲜蔬菜价格升幅减慢。政府发言人说，上个月基本消费物价通胀率轻微下跌，不过外出用膳和外卖价格升幅随着本地疫情退减而加快，能源相关项目价格继续录得显著升幅。由于很多主要经济体通胀高企，预期为外围价格继续带来压力，但由于本地成本压力仍然大致轻微，通胀短期内会维持温和。港澳内地海关联合打击转口怀疑冒牌货品的活动，检获大约32000件怀疑冒牌货，包括运动鞋和手袋等，估计市值大约1350万。海关说，今次是今年首次和内地以及澳门海关采取联合行动，透过加强检查跨境和转口往北美、欧洲、东南亚和日本等地的货物，检获多件怀疑冒牌货，包括手提电话配件、手表、太阳眼镜和衣物。美国正式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企图将亚太阵营化、北约化和冷战化的阴谋都不可能得逞，试图拿一个什么框架来孤立中国，最后只会孤立自己。汪文斌指出，美方应切实按自由贸易规则办事，而不是另起炉灶、另搞一套，冲击现行的区域合作架构，开地区一体化的倒车。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炎热。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而家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龙尾近电话机楼；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龙尾去到映月台噶啦。而龙翔道去这个狮隧咧，龙尾就去到黄大仙港铁站附近。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接近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收费广场稍微多车啲。九龙路面方面，九龙城的白雀街因为部分路段有物件在危险位置，白雀街近住界限街那段仍然是需要封闭。本来经过那里的巴士线 2D10 号 208 要改道行驶。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九龙城交汇处多车，慢车的龙尾近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九龙塘段现时都是比较多车的。安全车速报告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来回、龙翔道天马苑来回和启福道九龙湾油站去尖沙咀。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食物环境卫生署将公开编配和合石灵灰安置所10,000多个可续期公众龛位，由5月11日至6月10日，市民可以经食环署网站直接申请，亦可以在网站下载或经其他途径取得申请表格，然后传真、电邮、邮寄或者亲身递交。详情请致电2841-9111查询。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咧，由6月13日開始咧，咁啊，政府同埋醫管局核下嘅13類啊指定嘅醫療處所咧，就將會實施疫苗通行證啦。咁大家點睇咧？你哋係咪去開譬如醫管局專科門診呢啲地方咧？要你符合呢個疫苗通行證嘅要求，對你嚟講係咪做得到嘅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噶。咁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一位聽眾譚小姐傾緊嘅，請翻譚小姐出嚟先。係你好。 系你好啊！ 系头先你就话有皮肤嘅问题啦，就需要去到一啲嘅专科门诊嗰度睇啦，并且都有医生批出你一个嘅豁免打针嘅一个证书，系咪啊？ 嗱，其实我本身有3个专科，我自己就啱啱系有个专科咧系新嘅，咁就系乳科嗰边就系真系新嘅，咁系半年前咧，咁就发现，咁嗰时因为佢又话惊有组织，咁佢话半年之后你再要再照多次，咁我今朝先就攞咗报告啫。 嗯， 咁变咗又听到新闻就话，13号之前打晒啲针，打齐啲针。咁嗱，我皮肤我系早，我可以不嬲都系有事噶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嗰时候就爆得太紧要，就唔好打住。 咁你系究竟有冇医生开一个豁免打针嘅证明书俾你？ 系有啦，因为嗰时都有。我而家嗰个真证明就去到6月底嘅。但系问题我3个专科，咁我就乳科咯，啱啱今朝攞咗报告。咁我就啱啱6月13日打，我先至复诊。啊，唔系，系打下先复诊。咁啊死火啦！你咁样样，我第一我打唔切。 但系你去到6月底啊嘛，你个豁免书，你咁成个6月你都可以去睇。 啊，对唔住，我搞错咗。我呢个6月科系我8日，皮肤科系6月10几，总之系13号打好嘅。但系个问题就系头先嗱，嗰个问题就系我皮肤爆得太紧要啦，紧要到咧，我只头系瞓唔到嗰只啊。正如好似你嘉宾主持就话，如果要打，一早打咗啦。我就系因为。个医生讲：，哇，你系爆得太紧要啦，你唔好打住先啦。咁当初啊，当初就吓、是，咁但系我而家系去到6月。 不过你而家有豁免书应该冇问题。 太紧要啦，吓，就因为太紧要啦。我而家就气行紧，我啱啱俾我玩到成个身都损晒啦。咁我又俾翻电话你哋。咁、 okay. 死火啦！咁我点算咧 ？OK， 好多谢晒谭先生嘅电话啦吓。咁佢都讲话，即系嗰个豁免书系有一个限期啦。咁就可能都要即系明白阿谭小姐嗰个状况，都令佢好困扰嘅。 可能要喺个限期之前，最紧要即系延续翻嗰个豁免书咯。 就系啦，问一问医生，究竟系延续嗰个豁免啦，还是佢可能真系需要去到打针啦？ 系啦， 吓。好啦，我听呢位听众啊，关女士先啊，关女士你好。 啊，你好啊， 请讲啊。 我咧就预完备3月头佢嘅诊，但我就打咗一针。但我嗰时我系唔识上网，又唔识即系我有检测包，即系检测包系即系服务我嗰、那个人嘅糖俾我嘅。咁我系见到两条线，但当时我系唔识。咁佢哋又个个在家工作，我已经好惊，我有情绪病，我已经惊到咧唔知点，10日冇开过门冇食咁。我好似是1月中打到第一针，咁跟住我已经确咗诊，咁而家我就算我问过社工，佢话我可以好似话3个月后去打第二针啊，咁我算3个月后去打第二针，我都得2针，咁我有骨科，但好似系下个月骨科。攞胆固醇血压药同埋复诊精神科，咁就算我再打 都是兩針啫，係咪 啊？要搞清楚嗰個疫苗通行證的要求先，因為咧，如果你的感染新冠病毒是在過去六個月內咧，咁其實咧你就已經是合乎到嗰個疫苗通行證的要求噶啦。 我冇證明到我係確咗診啊！ 因為你冇申報你的感染係咪啊？ 係啊，因為我係三月頭嗰陣時，我又唔識又冇問人，我就調咗個檢測包。嗰陣時都未可以話可以打電話去平台啦，又叫你啲人唔係話好緊要就唔好去急症室。我就好驚捉咗我去隔離，因為我有隻貓陪我嘅。咁我就嗰十日就託朋友買啲嘢擺我門口，十日冇開門。咁我就係冇申報啊，先生，因為有申報就唔使麻煩啦。我而家就係希望政府寬容我哋啲長者，唔好令到我哋咁。我哋唔係唔想打，我哋係好似我咁嘅情形。而家我想再打都係兩針，我係唔證明到我確診。 Okay, 明白。 多謝曬官女士嘅電話先啦。其實都根據啲專家所講咧，即係你就算係感染咗嚇，咁喺一定嘅時間之後咧，都可以再打噶啦嚇。咁其實即係都喺一個許可嘅情況之下，都可以係可以再打噶啦。咁變咗就，如果你打咗第二針嚇，咁之後咧，你半年內咧都已經係符合咗疫苗通行證個要求 嘅。係啊，所以我覺得呢位官女士咧就唔需要太擔心。我覺得佢最緊要就係快啲去報名打，即係去打第二針先嚇。咁因為佢6月13日先至即係去實施嘅。咁如果你係打完第二針之後都未夠鐘打第三針咧，我嘅理解咧就係可以嘅。 都已經符合 了，都已經符合咗 疫苗通行證的要求。 所以我諗潘女士最緊要就快啲去預訂去打翻第二針先。 嗯，好啦，我哋又聽聽阿黃太嘅電話嚇。黃太你好， 係主持你好， 你好， 黃太，我哋係兩個獨居老人。 係， 我先生就做咗三次心臟手術，咁咧又有中過風，言語啊、智力啊，就而家都確認咗佢有啲認知問題啦。 嗯。 咁我自己咧就又中過風，我又做過腫瘤手術，我有冠心病。咁我中完風之後，醫生證實我個腦咧都有條血管咧就收窄咗，但係佢話冇嘢搞，唯有食啲藥就即係啲薄血藥諸如此類。咁我有藥物敏感，咁我又翻去問過醫生，我哋兩公婆都問過佢，但係政府醫生就話我唔會寫俾你嘅。如果你驚，你就唔好打啦。就是这样应了我们，我们都过了这么多个月，说真的，我不是不想打，但是我很恐惧，因为我有亲人，即是我不知道关不关这只药事，我不敢说对着我大气电波，因为他这么巧打了之后他又中风，说真的，我们两个都中过风，加上我又有心血管问题，那这只药刚刚公布了这个66岁的女人16日就已经死了，死得我不怕，我最怕如果我中过风，我哋两个点呢，我丈夫冇人理，如果佢亦都照顾唔到我，如果佢中咗风，我亦都照顾唔到佢。咁我而家咁卑微，我系想食药啫，点解要逼到我哋？学子个主持人或者头先嗰个嗰个先生话，如果要打，我一早打咗啦。我使乜咁辛苦？我而家喺度街边度买嘢食，我连街市都唔入得啊！主持好卑微嘅咋，有药食。想吊住条命， 你有冇试过？ 希望政府唔好讲到我哋咁绝啦。我同佢讲， 你有冇去私家医院？你有冇去揾个私家医生去揾？ 有私家医生，我系睇咗佢40年噶啦。我肿瘤嗰阵时都睇佢，佢肯唔会写俾你噶。 私家医院医生都唔肯写系嘛？ 佢话我压力好大，我唔会写俾你。对唔住，佢诊金，我话你收诊金，佢唔收我诊金，我都话你收翻诊金啦，医生。佢话唔使啦。帮你唔到，佢话我都好抱歉，我知各有难处，但系主持人，我如果我唔系两公婆又中过风，又做咗咁多手术，咁卑微嘅嘢，我想生存啫。点解都唔俾我咧？ 好啊，多谢晒卢小姐嘅电话啦吓。咁的确啦，即系其实如果咧系。 自己有一啲嘅長期病患啊，有一啲嘅問題咧，如果係唔適合打針咧，就可以問一下即係醫生係咪可以開到一個即係豁免嘅證明書啦。咁但係即係醫生都要睇翻嗰個嘅即係醫學啊專業嘅判斷啦。咁究竟係咪真係嗰個嘅長期病患係真係高風險到唔打得針咧？這個就真係要由翻去醫生去到判斷。 我都覺得即係我諗各位聽眾其實即係自己嘅猜測咧，都應該冇醫生嘅判斷咁好嘅嚇。當然你自己有好多嘅憂慮啦，但係都希望信翻醫生嘅判斷，即係無論政府嘅同埋私人醫生，而家兩方面咧聽佢呢個個案咧，都係唔建議，即係亦啲唔係話。即唔會覺得佢唔適合打針嘅，咁我諗呢位女士或者都可以考慮真係去打針咯。 啊，咁啊，咁啊，而家譬如而家嗰啲嘅個案啦嚇，咁其實咧都係頭先而家啲個案咧，其實都如果係打完針之後咧，出現一啲嘅嚴重事故啊，即包括係死亡咧，咁其實都有專家嘅一啲嘅去評估究竟嗰啲嘅狀況咧係咪同咧佢個打疫苗咧係有關係嘅咁。咁之前咧的確咧係有一宗嘅個案咧，就即專家就睇。就見到啊，可能咧就冇辦法排除任何嘅關係啦嚇，咁所以咧就發出咗賠償咧俾個相關嗰個人士嘅咁， 同埋個機率都會好低啦，我諗呢種講法 係啦，咁都可能咧會有啲聽眾咧，有啲市民咧係會有啲憂慮嘅，咁但係即係都相信咧都係要留翻去，譬如俾醫生啦嚇，俾專家啦去到判斷啦呢啲嘢啦。好啦，跟住咧我哋有盧小姐嘅電話嚇。卢小姐你好， 系 你好， 系请讲啊！ 我咧1月19日睇新症胸肺科，就要我喷类固醇，个医生就话试药唔准打针，我系好恨打针嗰只啊！咁啊4个月，5月10日复诊就话我证实我唔系哮喘啊，唔使喷啦，系气管扩张，我就冚冚青。五月呢个12日打咗第一支针啦，咁第二支针系6月10日啦，咁咧。我同嗰個時期嗰4个月就好慘啦，試新嘅膽固醇就試到唔妥，生咗個水囊喺個膝頭哥，成身發軟，行唔到，跛咗咁啊！而家去睇翻類固醇啦，個醫生叫我停1个礼拜之後再翻去復診處理，咁啊慘啦！6月我有4个真係好話唔好聽，長期病患嗰啲復診啊專科，咁我6月10日打完都係第二支針啫，我要3个月後先可以打第三支針，咁我4个復診攞藥咧，咪即係唔使食？即是叫我們這些長期病患者在個東區醫院那裡就在等死了，是不是沒有理由這麼慘地累我們的，我現在行都行不方便，還叫我走去深喉唾液排隊，真是對我們的老人家很慘的，真是我想反映一下，我不知道香港政府為什麼普通街症又不用拿這個證明就可以看，為什麼專科就要拿個證明要看呢？你要逼我們打針，你就立例逼我們打咯，不要有懶人詞又說自由咯，不要出那麼多辣椒對我們的老爺、我們的老爺病了幾十年、我那天跟醫生說我每天都想死的、一死了就好了，不要那麼痛苦，又不要政府養到我們這麼鬼老， 但你打了第二針應該 OK 的了，你六月十號打第二針， 但我未曾覆診嘛，我6月15日、21日、24日、30日才是專科覆診， 你打到你6月10日打到第二針呢，就應該可以豁免到，不需要你打埋第三針先至去復診嘅。 佢話要三針先可以復診啊嘛，13日開始。 但你未夠鐘打第三針啊嘛。 咁咪係咯，咁呢個 咁呢個據我所知係可以豁免， 已經係符合咗要求 了，係符合咗要求 了。遲咗去排隊深喉唾液啦喎。 係、盧小姐，其實即係如果係。近半年內打咗第二針咧、 啊， 其實已經係符合咗而家 係啊，你唔需要太擔心 嚟緊啊，符合咗嚟緊疫苗通行證嗰個要求㗎啦嚇。咁啊頭先都有啲嘅即係聽眾可能都問到啊，咁點解即係一啲嘅普通科門診嚇咁係可以豁免唔使用疫苗通行證，咁但係咧就呢啲嘅專科門診係要用疫苗通行證咧咁樣。咁當然咧，即係政府個講法咧就係話咧就希望一啲嘅緊急啦、急切嘅一啲醫療服務咧就不受影響。咁但係。啲聽眾就係話啦，即可能有啲佢哋而家做緊復診嘅專科門診咧嚇，對佢嚟講咧 都 非常之係啦，對佢嚟都好重要， 冇錯， 佢哋都是想係去復診食藥咁嘅情況。 明白嘅嚇。 好啦，咁我哋都转一转话题啦吓，讲讲咧就系、是、早前咧喺上个星期五咧吓，咁咧就有卫生署辖下嘅两个科学委员会咧，咁就系作出咗个建议啦，咁就系话咧，香港18至59岁嘅成年人咧，如果未曾受到感染，而咧係有較高嘅暴露風險或者係個人需要咧，就可以咧考慮咗一個自身嘅情況啦，就去到選擇接種第四劑嘅新冠疫苗啊。咁究竟啊講緊話咩有較高風險啊，自身嘅考慮啊，咁究竟咩情況之下先至建議去打第四針咧？咁不如你而家時間請嚟咧，就係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臨床教授孔凡毅啊，孔教授你好。 你好，两位， 你好。 你点样睇今次科学委员会嘅建议呢？你又觉得系乜嘢情况之下需要打系第四针呢？ 其实我都同意科学委员会嘅建议嘅。咁基本上都系讲紧一啲高危嘅群组啦。咁之前就60岁以上已经建议系打第四剂啦。咁而家讲紧咧就18到60岁，亦都系讲紧咧系一啲。可能自己覺得是有需要，譬如已經打了第三針6个月了，又準備出門，咁可能呢相對地有感染的風險比較大，譬如西方好多國家都已經是唔再需要，譬如係戴口罩喺室外，亦都係可能嗰個整體嗰個嘅防疫措施亦都已經係放鬆咗好多啦，咁嗰、那個。感染的風險是自然會大一點的，所以呢就自己的需要，譬如去讀書或者去公幹，另外就是一些說可能有長期病患的人士又可能需要打，另外就是醫護人員，其實醫護人員如果已經第三針已經接種了超過6个月，其實也都是建議是去再接種第四劑，我覺得這個建議 是合理，就視乎個人的需要的。 嗱，咁咁究竟第四針個效用係有幾多嘅咧？ 嗱，第四針效用有唔同研究都顯示咗咧，其實嗰個中和抗體都會係有一個上升翻嘅作用嘅，即係一個所謂係加強嘅作用啦。咁另外咧，亦都係見到有一啲講緊係T 細胞咧，都係有一啲嘅加強，雖然唔係好。不是很大幅的加强，我相信如果是作为一个短期的加强剂，讲紧是已经是接种了第三剂超过6个月呢，其实是有相对的作用在这里的，尤其是讲紧如果你真的去要出埠啊，那个感染的风险是较大，相对其他如果讲紧一些健康的人士又没有一些即准备是出门，整体风险都不是大的，咁可能咧就我哋都建議係可以等嘅，即係可以等到譬如講緊係年尾啦，到冬天之前，到嗰陣時有機會咧係已經有第二代嘅即係 Omicron 吻合嘅疫苗俾市民去接種，咁嗰陣時去接種第四劑咧，其實都絕對係可以嘅。 我想請教一樣嘢啫，洪生醫生，就係而家政府咧都話你打咗疫苗咧，就未必係可以即係幫你係即係預防感染嘅嚇。咁、我就想知道究竟係打咗足嗰個劑量一個週期，譬如話即係三劑科興咁樣，咁或者你打埋第四劑啦嚇，咁係唔係可以減低你嗰個傳播？呢、这個病毒的能力嘅咧，或者你反翻轉嚟講，係咪可以加強你感染嘅，即係或者減低你感染嘅風險嘅咧？即係佢當然唔可能完全即係避免你唔感染啦，但係係咪可以即係某一程度係可以幫你係即係防止即係感染啦，或者係你就算感染咗，你要打咗針咧，你個病毒量可能體內嘅病毒量係低啲嘅，你感染人嗰個機會係咪會低啲嘅咧？相對？ 好肯定喺數據上咧見到咧，就係嗰個重症同埋死亡咧係一定。如果打齊三針，無論你係伏必泰或係 啊，呢個明白。 其實嗰個保護力就一定係好好噶啦，超過90%噶啦。咁但係話90.5%，但係咧你話防感染咧，其實就唔同嘅研究有唔同嘅結果嘅。有一啲研究顯示咧就係、是如果打咗 mRNA 疫苗咧，整體嚟講咧嗰個預防感染個或者輕症我哋叫感染咧， 其實都有相對的效用的。 嗯。 啊，咁都係 Omicron 嗰個情況就會比較係差咗嘅，因為佢唔係吻合啦。 嗯。 同 Omicron 本身佢有個免疫逃逸嘅情況。 哦。 咁有一啲研究就話其實嗰個防感染嘅機率其實都唔係咁好嘅。 嗯。 其實整體自然感染可能都會好啲，但整體咧 ，Omicron 個免疫同埋太犀利咧，咁嗰個防感染嘅效果咧，其實都唔係好理想。咁呢個主要就因為咧，佢血液裡面咧係產生到足夠嘅中和抗體同埋 T 細胞，但係咧喺個黏膜嗰個嘅黏膜抗體嘅產生咧，就相對地比較弱。咁所以有機會咧，你都係會感染到，但係咧就嗰個病毒量可能會少啲啦，同埋咧。即係你個重症嘅機會會細，同埋你有病徵嘅機會係會細。咁、但係我見到有啲研究都顯示到咧，其實係都可以防到預防到一啲感染嘅、但係可能唔係，當然唔係100%，可能講緊係40-50% 嘅機會。咁所以咧，個疫苗接種咧，其實對於感染係都有啲幫助，雖然唔係話好嘅效果，尤其是講緊而家用緊呢一代嘅疫苗。 嗱，今次嗰、那個專家嘅建議咧，係針對18-59歲嘅成年人咧，咁佢如果有較高嘅暴露風險或者係有自身嘅需要咧，就打第四針啦。咁但係其實專家早前咧已經建議過，打過三劑60歲或以上嘅人士咧，都需要咧喺都建議佢哋啦嚇。咁喺接種第三劑之後3個月後咧，就接種第四劑嘅咁。咁係咪即係60歲以上就更加需要第四劑？60歲以下咧就可以按自己情況，是不是這樣的意思呢？ 是，這個是那個整體的建議，原因是因為我見到60歲以上呢是比較多長期病患，還有整體呢那個抗體那個本身那個產生那個的個度數，還有整體那個的保護力呢，其實是沒有年輕人那麼好的。那另一件事就是那個我們見到有機會就係你接種咗之後，其實3-6個月嘅時候咧，個抗體會慢慢開始下跌。咁如果有一個嘅，尤其是有一個再度嘅爆發，尤其是講緊可能係一個全新嘅變種嘅新冠病毒咧，咁嗰個風險就會大。咁基於呢個原因咧，所以科學委員會一直建議60歲以上嘅人士咧，就如果接種咗第三針已經超過3個月咧，就可以咧係選擇去接種第四針。 OK， 嗱，講開變種病毒啦，咁早前咧有一對夫婦由美國翻嚟香港啦，咁後來就驗到有新嘅變種病毒，Omicron 嘅 BA.2.12.1 啦。咁其實而家即係嗰個香港有嗰兩隻疫苗，對於呢種最新嘅變種病毒嗰個效力係點樣咧？咁需唔需要話即係可能有增加要打第四針嘅需要咧？ 嘅整體，如果而家講緊嘅亞變種病毒咧，無論佢 Omicron BA.2.1.2 啦，又或者係嗰、那個BA.4、BA.5，即係南非而家開始越嚟越多呢一類嘅亞變種病毒，整體嚟講咧，嗰、那個疫苗嘅影響咧唔算太大嘅，係有一啲嘅整嘅下降嗰個抗體，但係講緊可能都係10-20%。咁佢主要影響咧就係講緊一啲係嗰個嘅。免疫抗體那個預防或者治療那個的所謂抗藥性比較大，咁所以整體嚟講咧，如果係都係 Omicron 嘅亞變種病毒咧，其實整體就市民唔需要太擔心嘅。打齊三針咧，其實防重症、防死亡，對於呢啲亞變種病毒咧，其實都已經好有效。反而就講緊，如果真係60歲以上嘅人士或者有長期病患，而佢已經接種咗嗰個疫苗。超過係3個月，尤其是6個月嗰啲啦，咁嗰個抗體可能嗰個整體嘅下降嘅速度會快啲咧，就建議係打埋第四針，咁就嗰個保護力會比較係強一啲。 我想再追問你，好快就咧，即係呢種呢幾個亞變種病毒嗰個重症率或者死亡率咧，有足夠即係數據顯示？ 個重症率、死亡率都係同本身 Omicron 冇分別嘅、即係佢破壞力其實係都係， 但係傳播力好似就強啲，係咪啊？ 傳播力都是強少，即係強少許嘅啦。其實主要是嗰個免疫同日嘅情況會比較嚴重一啲。 嗯， 好啊，唔該曬，好榮嘅教授，多謝你。 唔該。

律师彭允熙。 根据基本法第33条，香港居民有选择职业的自由，不过任何人如果你想成为专业人士，例如律师、大律师或者是医生，你必须完成认可的课程，再获得相关的专业资格。一个没有取得专业资格的香港居民，如果你用基本法第33条为理由，要求成为香港的执业律师、大律师或者医生，当然是不可以啦。 唉，我今晚仲有两份简报未做，听朝啊，一早仲要同老细报告啊。 唉，路就自己拣嘅，唔好成日喊啦。如果我系你啊，就稳定一份工转啦。 基本法一分钟，陪你讲生活中的基本法。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时间是傍晚的6:40，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深水埗丽阁村丽芙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了，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啊！咁继续由陆宇光同埋杨立梅为大家主持嘅。杨立梅你好， 系你好，陆宇光。 呢个时间咧，想同大家倾一个房屋问题啊吓。咁、大家都知道啦，咁啊轮候公屋嘅时间咧，咁一般家庭嘅申请轮候期咧已经超过咗6年啦吓，咁、都一个非常高嘅数字啦。咁而另一方面咧，就其实咧就系而家有唔少嘅市民啦，咁可能出住喺一啲。即係我哋一啲叫做非適切嘅住所啦嚇，可能係一啲天台屋啊，係一啲僭建物啊嗰啲嘅處所啦。咁如果俾政府咧就係發現咗嚇，咁去到做一個執法甚至清拆嘅一個行動嘅時候咧，咁呢啲居民咧就係需要去遷出啦嚇。咁住喺邊度咧？咁其實而家咧就可以住喺呢一啲嘅臨時收容中心嗰度啦。咁就由房署咧去到提供嘅嚇。咁就係俾一啲受到災害啊、緊急事故啊，或者係政府清拆行動而影響無家可歸嘅人士咧，就提供臨時居所啦。咁但係咧呢啲嘅地點咧就比較遠少少啦嚇。咁佢而家得兩個嘅啫。咁包括喺屯門啦，同埋喺大澳嘅。咁呢啲嘅臨時收容中心所住嘅居民咧，佢哋短暫住3個月啫。咁如果3個月之後咧，就係被當局咧都真係核實咗係一個無家可歸嘅一個住户咧，就可以申請咧就入住中轉屋。中轉屋咧都係一個啫嚇，咁就係正正就係喺屯門嘅寶田啊嚇，亦都係喺臨時收容中心嗰個地方嘅咁。咁但係咧就個地點咧就可能不利啲呢啲嘅住户咧要去到翻工翻學啊生活啦咁。咁於是咧就係有啲嘅團體就問啦，其實而家香港全港嘅一啲公屋屋邨入面有冇一啲係有空置嘅單位，其實係可以咧去到處理呢啲嘅住户咧，又或者係解決房屋嘅需要咧咁。咁有一個嘅團體啦，咁就去到透過呢個嘅公開資料守則，就向房署咧就詢問，就全港咧45條就係達到40年或以上嘅公共屋邨，咁啊查佢哋究竟有幾多個嘅空置單位。咁結果發現咧，頭先講呢45條嘅全港40年以上嘅屋邨咧，咁總共有係874個空置嘅單位嘅咁。咁就亦都見到咧，係近半咧已經丟空咧超過1年嘅啦嚇。咁以往咧就有啲人都認為啦，會唔會呢啲單位係因為發生過事故嚇，係空宅，咁所以就冇人肯冇人敢住啊咁樣。 咁但系结果咧就系、是、发觉咧空置嘅原因咧。就淨係得咧22%咧，咁就係關於係空宅嘅單位，其餘咧就可能係一啲嘅先天嘅結構問題啦嚇。咁但係呢啲問題係咪真係冇辦法解決嘅咧？咁有冇辦法真係呢啲空置單位咧就攞嚟就俾呢啲嘅要中轉用途嘅居民，又或者係我嚟上樓咧嚇？ 嗯，係。咁因此呢個團體咧都覺得有成874个呢、這個呢一類嘅單位而家係空置緊嘅嚇，咁咧就呢一個數咧就話多唔多話少唔少嘅嚇，咁因此咧就佢哋都建議咧係如果政府有啲咩嘅清拆行動啊，或者係住喺一啲唔適當嘅即係地方嘅居民，如果要清拆或者要搬遷嘅話咧，就最好就係利用呢即係800几个單位去安置佢哋啦咁樣嚇，咁其實。都有另外一邊的意見咧，就係話，咁佢哋呢一班嘅居民咧，都未係等公屋等咗好耐嘅，因為而家香港即係頭先講咗啦，即係平均輪候公屋上樓嘅時間咧，要等成6年咁多嘅。 係啊， 咁咁佢呢班人啱啱俾政府譬如話清拆咗間屋咁，咁就即刻可以編配入去呢啲咁樣嘅。空置單位嗰度，咁岂不是咪霸咗尖咯？即系爬咗喺好多人嘅頭咯，咁樣嚇。咁呢個係一個即係嘅睇法啦嚇。咁另外一個睇法都係有人即係提出就係話你全港咁多個萬個即係百萬幾十萬個公屋單位，咁你只係得800几个係空置嘅啫。咁嗰個比率咧唔係太高嘅，即係少過1%咁樣嘅嚇。咁因此咧就係咪要所有呢啲即係嘅單位都係要批晒出去咧？因為呢啲單位亦都未必咁適合，即係人去居住嘅。有某一類即係呢啲嘅單位嚇，咁同埋即係可能房主都需要保留某一啲單位咧，係佢哋自己有用嘅咁樣。咁因此咧，大家都可以即係研究一下呢個問題咯嚇。 係啊，咁啊，講開一啲即係呢啲空置咗嘅單位啦。咁頭先講係有啲係空宅啦，有啲其實亦都有各樣唔同嘅問題啦。 結構上結構嘅問題啊。 係啦，咁先至會空置起上嚟，即係就算放出去俾啲住户去到上樓編配，咁但係咧都唔係太受歡迎啊。咁可能會唔會係一啲佢哋嘅？一啲結構嘅問題咧，即係譬如話嗰棟嘅樓宇係冇 lift 嘅，咁可能咧就唔方便一啲行動唔係太方便嘅住户啊等等，又或者個單位咧係可能鄰近一啲譬如冷氣機房啊、垃圾房啊，咁大家可以想象到呢啲嘅單位放出去咧，可能就唔係太多嘅輪候人士咧就中意揀啦，咁所以就空置咗落嚟啦咁。咁但係即係喺一個即係房屋嘅需求咁殷切嘅情況之下。咁呢啲單位係咪都可以都俾一啲人去到住先呢？咁樣咁頭先講呢啲團體關注到嘅一啲譬如中轉需要嘅居民係咪可以住先呢？咁咁不如都問下聽眾啦。咁唔知大家咧就有冇留意到而家公屋係咪有啲單位空置咗咧嚇？咁大家覺得呢啲嘅單位應該點樣處理法咧？但係亦都講到話呢啲單位可能有這樣那樣各樣嘅問題啦。咁究竟係咪真係適合啊？去到我嚟俾人上楼或者系做中转嘅用途咧，咁大家有咩意见，有咩建议咧都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咁啊，杨立门啊，呢个时间我哋就请嚟咧做今次调查嘅团体同我哋倾倾啦。有关注安置政策连线嘅成员杨佩恩喺度啊，杨佩恩你好， 系主持人你哋好， 你好。 你怎样理解这个你们的调查发现到874个空置单位这个数字呢？有些人觉得即你们就比较了譬如近年的一些公屋建成量啦，就发觉当然个比例比较高一点啦。但是有些意见又说如果比起全港的公屋单位来讲，其实又不是真的空置率很高啫。你怎样看这个800几这个数字啊？ 其實呢個數字咧係好珍貴嘅。點解講好珍貴呢？咁首先要講下咧，其實喺香港咧有一個叫中轉房屋安置嘅政策啦。咁如果大家有聽過咧，而家香港其實係剩翻兩個中轉房屋嘅安置嘅。咁一個就係市區啦，就石梨中轉屋，其實喺今年年尾咧，咁政府預計都會清拆。咁另一個咧就喺新界屯門嘅寶田，咁當中而家屯門寶田嗰邊咧，我哋睇翻政府嘅數據咧，大概就有800个可以供編配嘅中轉房屋單位。咁即係話，若果即係香港市民啦，面對天災人禍滅無家可歸咧， 佢需要政府嘅安置支援咧，咁佢就只可以揀入去補貼中轉屋。而我哋見到過往其實都陸續不斷地發生緊好多唔同嘅天災人禍啦，或者一啲清拆事件咧，其實都好多居民係需要政府呢個中轉房屋嘅安置。咁點解補貼中轉屋仲有一個叫相當高嘅空置率咧？就係因為當各區講緊係可能港島啊、市區發生類似嘅一啲需要安置嘅情況咧。居民佢唔想入到去屯門寶田，其實係變相放棄咗一個中轉房屋嘅安置資格。而我哋見到而家各區即係擺喺度曬太陽嘅單位啦，空置咗，講緊有啲一年以下，有啲一年以上。我哋講緊一年以上嘅空置單位都有400多個。咁呢一度咧，其實講緊係而家寶田嘅中轉房屋空置可供編配嘅一半。咁即係話，若果攞嚟做一啲其他嘅用途臨時嘅居所咧。其實就好幫到有需要嘅居民咯。 嗯，不如你頭先都講到關注咧一啲中轉房屋需要嘅市民啦。咁而家講緊有兩個嘅中轉房屋，咁啊石梨就嚟拆啦，剩翻就係新界嘅屯門寶田啦。咁但係頭先話即係個屯門寶田嗰個中轉房屋嗰個入住率咧就都唔算好高喎，你掌握到幾多啊？ 佢其實寶田咧，佢原本當年政府2000年起嘅時候咧，就成條村有9座都係用嚟做中轉房屋嘅，咁所以佢嘅間隔本身都係比一般公屋去即係叫相對差啲啦，或者係單位細啲。咁最出名就係個廁所啦，即係一個人入去肥啲都可能大隻啲都未必入到去嘅嗰一種設計嚟嘅。咁佢因為中間個入住率比較低啦，咁政府就話係咪中轉房屋個需求就係即係減低咗，咁就將其中一半嘅單位咧轉咗做公屋，咁就編配俾公屋輪候冊嚟臨時嘅。咁而家剩翻大概4200個單位咁上下，咁就剩翻800個空置咗喺度。咁我哋都見到大概有1/4嘅中轉屋使用率，咁剩翻1/5係空置咗喺度咯，係啦。 咁自然咧，你哋个建议就系话，希望将一啲市区嘅公屋空置单位，就系俾呢啲有中转需要嘅市民去到住啦。呢个就系你哋嘅建议啦，吓。咁但系头先我哋都讨论到话，咁其实佢哋即系佢哋轮候公屋嘅时间，可能冇其他出面吓，即系一般家庭申请嗰个轮候时间咁长噶。咁而家就俾一个嘅公屋单位，佢哋就算系中转用途都好啦。咁好似有一个唔公平嘅状况。你点样回应呢？ 好啦，咁首先咧，若果一般居民面对天灾人祸咧，其实佢都要过5关斩6将，先至攞到中转房个资格嘅。举个例啦，若果佢系喺一啲浅建嘅天台嗰度面对一个清拆嘅状况，咁佢去到最后即系可能政府真系要拆到嚟啦，佢都无家可归咧，佢都需要有一个临时收容嘅程序啦，咁就入住一个环境更加恶劣嘅地方咧。去住嘅，而家講緊可能幾個月至一年，咁佢證明佢真係無家可歸，咁再經房署一啲人員評估咧，核實佢真係有一個房屋需要，咁先會安置佢上去中轉屋嘅。咁呢個就係想講翻啊，唔係話我有天災人禍，我話要入住就入住，本身房署就有個機制咧，去令到即係評估你係咪真係無家可歸，呢度就係一樣啦。咁第二樣咧就係講翻嗰800多個單位當中有1/4係空置。一年或以上咧，其實講緊嗰啲單位本身佢急咗喺度，丟空咗咁耐咧，係有原因嘅。而嗰個原因係一般輪候公屋嘅人士，若果佢要咗嗰個單位，佢一個長遠嘅居所咧，佢係唔會考慮嗰個單位，即係佢都係有一啲先天性嘅結構性原因，頭先主持人講嗰啲啦。咁我哋就覺得，既然呢一堆嘅單位你擺喺度，準公屋住佢唔要，咁但係你可能俾另外一批臨時。即係作為中轉用途嘅住户去暫居，咁本身政府都核實咗佢係有呢個資格嘅時候，咁去 match 翻個資源咯。 我想問清楚啲咧，你建議呢啲單位俾呢啲市民就做中轉嘅用途啦，咁都係咪只係一個中轉嘅性質咧？你覺得係咪佢哋係應該長久住喺呢度啊，還是都仍然咧係應該只係中轉性質，即係會轉翻去其他嘅公屋單位咧？ 其實中轉嘅性質嚟嘅，個原因就係、是我哋見到過往歷史係全香港各區都即係政府有安置政策，咁唔同區都有啲中轉屋，咁但係隨住即係慢慢拆卸， 去到今年年底你得返補貼一個中轉房，其實你唔係安置個原意嘛，即係如果我有需要政府安置，我得返補貼一個選擇，其實即係叫其他區嘅街坊唔好諗放棄呢個選擇，咁其實達唔到安置嗰個效果囉。而中轉屋本身呢，其實佢入住嘅條件就是需要那個人他要合乎資格去申請公屋排隊，那如果拿到個公屋輪候呢，其實他都要先離開個單位清出的。而石梨中轉屋呢，它本身其實都是公屋來的，那政府就拆成兩棟，只是將入住的人士去那個租約由就是一個中轉屋的租約咯，咁中間其實都是每年要交很多嘅證明文件，證明佢仲係符合公屋輪候嘅資格啊，咁有咩就其實佢都冇得住咁樣，咁所以咧中轉屋用途呢一個字眼咧，其實都係一個臨時性質，即係唔係話俾你上樓啊或者點，而嗰啲單位咧，我哋就係覺得你俾準公住户唔要啊嘛，咁唔要你咪俾一啲可能臨時暫住幾年嘅。市民佢就可能會考慮，因為佢唔介意我就係住嗰幾年，咁你要行四層樓梯嘅，我隔離係垃圾房嘅，我都唔係長住咁樣咯。 嗯，係，我想請問咧，頭先你都提過屯門嗰個中轉屋咧，而家佢個入住率都唔係滿曬嘅，即係有五分一咧係仲係空置嘅喎，係嘛？咁如果你話將所有呢啲你查到出嚟呢啲空置單位800多個，係都用作為做個中轉嘅。咁屯門呢一度補填呢啲剩落嚟呢千幾個，咪好似荒廢咗喺度咯？又係咪？ 佢而家係有800個空置。其實我未有我哋呢個調查之前咧，佢唔安排人入去住，佢都係擺咗喺度嘅。咁若果其實咧，若果其他區有更加多嘅中轉房屋單位俾有需要居民揀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建議政府你可以考慮將補貼，其實個中轉屋需求低嘅時候，你咪將啲單位褪翻出嚟做公屋，同佢其實過去將個一半嘅單位轉做補貼公屋個程序係一樣。而呢啲即係將公屋轉做中轉屋，或者將本身起嚟做中轉屋轉做公屋嘅機制咧，其實政府一路都做緊嘅。除咗補貼之外咧，大家可能有聽過就係天水圍天恩村。其實佢當年起嚟都係做中轉房屋用途，咁但係後屘就因為太多人排緊公屋啦、輪候啦，咁佢就又話中轉屋個需求低啦，咁因為全部都係曬新界嘛，咁就將天恩村轉做公屋嘅用途咯。 我仲想問一問咧，頭先我哋都提過話呢800多個單位空置嘅一啲原因啦，有啲人真係唔輪候公屋嘅人根本都唔係好想去呢啲單位嗰度住啦，咁但係房署自己係咪都有一啲嘅苦衷嘅咧？即係佢係咪都需要保留住呢啲單位咧？唔將佢分出去做中轉屋又好，即係做呢個住户，即係呢個公屋咧，係咪佢哋都有一啲嘅原因？點解佢哋空置咗喺度？ 我估呢個情況咧，房署就佢早前都即係我哋叫浪費咗一啲房咁珍貴房屋資源咧，其實唔係第一個事件嚟嘅，因為早前都曾經有申訴專員公署咧調查過咧，房署喺一啲比較舊式啲嘅公共屋邨下低咧，即係地下嗰度咧，其實有啲空格嘅單位，咁嗰啲單位咧係長期成個間隔乜都冇做，又唔係鋪位啦，亦都唔係住宅，咁丟空咗喺度。咁翻嚟今次我哋呢一堆嘅空置單位咧，其實我哋呢堆數據咧，好大部分係嚟自特發編配公屋單位嘅。咁房署你唔可以話佢冇用途，但佢就係 keep 住擺喺普通公營房屋個市場啦，同埋特發編配嗰個名單嗰度。咁但係就係翻去頭先講嗰樣嘢，若果你編配俾嗰個人，佢係作為一個公屋編配作為長遠居所考慮，佢就唔會考慮嗰啲單位咯。哪怕其實我哋今次咧個調查發現咧，過往大家印象就是、喂嗰、那個單位急咗咁耐，肯定係空宅啦。其實我哋發現咧，又唔係真係好多空宅，其實有大部分咧都係涉及一啲剛才講先天性個結構問題，多過空宅好多咯。 另外咧，你哋今次個調查咧，其實主要就睇翻，即係問翻房屋署咧，全港一啲40年樓齡以上嘅屋邨單位嘅，咁睇下佢哋空置嘅情況。點解會去到問40年樓齡以上嘅咧？其實係咪40年樓齡以下嘅公屋個空置率又點樣嘅咧？其實 我哋其实四十年如果超过其实明讲五十年以上咧，其实佢就有机会系会重建啦。同埋而家香港其实嗰一类嘅屋邨全多，或者佢系等紧重建嘅。咁如果话四十年以下，其实我哋都有攞一啲嘅数据，但我哋见到其实相对个空置量真系比四十年以上系少嘅，系啦。咁呢个都涉及成个公屋嘅建筑啦，或者。是一些准公住户他印象中就是我有三次的配屋机会，我去看个单位的时候他是什么式的建筑，同埋他几多年历史都是一个准公住户其实他会考虑的东西，因为他都会想啊我会不会住落十零二十年那条村又要重建，即他们会想很多这些的时候就会摇那个单位。那我们见四十年以上呢，其實是一個即係我哋都係印象中同街坊建築，大家覺得係比較舊啲嘅村啦。即係我一般派公屋俾我都有得揀，我都唔會考慮嘅一個樓齡咯。 好啊，唔該曬楊佩欣，多謝你啊。 唔該曬。 楊佩欣就係關注安置政策連線嘅成員嚟㗎。咁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咁大家有冇留意到一啲嘅公屋單位係空置咗咧？大家有咩嘅建議去到運用呢啲嘅公屋資源咧？歡迎打嚟傾下。 表示呢项经济框架为各经济体的未来作准备，是印太地区对自由、开放、公平和互联互通等的互相承诺，加深伙伴之间经济投资，对持续发展、和平和繁荣是至关重要。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带来骤雨，此外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影响沿岸地区，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炎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渡船街去红磡方向咧，较早前近自由街嘅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车龙比头先短咗啲，而家龙尾去到西九龙走廊近亚皆老街。咁另外前少少咧，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嘅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就喺果栏。咁就系渡船街去红磡方向近自由街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车龙排到西九龙走廊近亚皆老街。咁而喺白雀街，因为有物件喺危险位置，白雀街近住界限街嘅全线仍然都系封闭，一带车多。巴士路线2D 10号同埋208号咧系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惠利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沙福道。长道西行去狮隧，慢车嘅车龙咧断断续续排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就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而家近康宁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对开。喺新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近新墟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安定村。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来回，同埋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最后食安仔就提提你，想止渴饮杯清水或者清茶，解渴过含糖饮品之余仲健康啲。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个女儿交俾你啦，我层楼都交埋俾你，验啦。 阿爸你放心，我会找注册检验人员去验楼。其实就算冇收到屋宇署嘅法定通知，业主都应该定期安排验楼噶。 记住要跟强制验楼计划嘅规定做。 知道，我仲会配合屋宇署嘅审核视察添。 咁我就放心啦。 定期验楼，安居乐无忧。详情浏览 bd.gov.hk。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全新节目《防疫速递》，每晚9点直播，为你归纳第一手防疫资讯，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香港电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港台电视32。 CIBS 开咪真是好正啊。 正就正在做咩主题嘅节目都得， 拣健康及精神健康又得，拣宗教及哲学亦得， 拣少数族裔又得，拣自选题目亦得，得咗。 CIBS 你想申请做咩电台节目都得。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第39/40季现正接受申请， 申请即上 cibs.lthk.hk， 截止日期6月2日下昼5:3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夠膽上嚟手下留情傾偈，邊位啊？ 官仔骨骨劉偉恆， 亭亭玉立梁禮勤， 仲有我四條眉毛人見人愛文俊。 人見人愛 DJ 是必要有型有款，只不過是你們這些星斗市民一廂情願的想法，最緊要是做出來的節目有沒有料啊嘛。 听住星期一至五晚香港电台第一台的手下留情啦。 言不自由，言不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时间嚟到晚上嘅7:09，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深水埗丽阁村丽芙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啦，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嘅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咁啊，杨立门啊，我哋头先就讲紧咧，有关于一个团体咧，就透过公开资料守则咧，就问房屋署，就问咗咧，就系全港40多条咧，就有40多年楼龄嘅公共屋邨啦。咁就发觉有870多个空置单位。咁佢哋就认为咧，呢啲嘅空置单位如果即系空置得耐啦吓，咁都应该咧就俾一啲嘅有中转需要嘅市民咧，去到入住做中转屋嘅用途啊吓。咁我哋就住呢个问题咧，都有向房署咧就查询嘅。咁我哋得到房署嘅回复啦。咁就首先讲翻咧，就点解会有一个空置嘅情况啦。咁房署就话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情况嘅原因咧，会有一个短暂空置嘅情况嘅。譬如话要做翻新工程整修啦，譬如系等紧嗰个编配者嘅回复啦。一啲編配者咧，可能拒絕呢個嘅單位，咁又要重新再編配過啦。咁另外咧，就可能有一啲嘅一啲集合做嚟調遷嘅計劃嘅編配啦，又或者係預留俾一啲其他嘅因素，譬如係社會醫療體恤嘅因素，而做一個村內調遷等等，而出現一個即係空置嘅情況嘅咁。咁另外咧就話對於一啲空置比較耐一啲嘅單位咧，房署就會透過特快公屋編配計劃咧，就將呢啲嘅單位咧就分配俾合資格嘅公屋申請者嚟到善用呢個公屋嘅資源嘅楊立門。 嗯，係啊，咁即係我諗言下之意，即係話咧，你呢啲咁多流動嘅用途咧，咁你每日呢、這個即係空置嘅公屋嗰個數目咧，其實都會一直變化嘅嚇，因為咧就真係有好多需要咧，佢未必係預計得到啦。咁因此咧就佢哋房署都好清楚咁講咧，就佢而家係冇計劃咧，係將呢啲空置嘅公屋單位咧改建為中轉嘅房屋嘅。咁而且咧就佢哋都有咧針對一啲結構上係唔適合即係作為編配為公屋嘅單位咧。即係好似啲儲物室啊等等咧，就會真係改建佢哋嚇，透過加強啲天然嘅照明啊、通風啊咁樣咧，成功咧係將一啲儲物室同埋空格嘅位咧，係改建為100多个即係公屋單位㗎啦咁樣。 嗱呢個問題咧，其實之前咧就頭先我哋嘅訪問都聽到嘉賓講啦。咁其實申訴專員公署咧就曾經主動就住全港嘅公屋咧，即係嗰啲嘅儲物室啊、空格房啊，做 做一個嘅主動調查啦，並且咧喺2018年咧就發表過佢哋嘅報告啊，咁就講到話咧就係香港嘅公屋啦，咁啊有一啲嘅儲物房嘅儲物室喺度啦嚇，咁但係呢啲儲物室咧個空置率咧係高達四成嘅，亦都涉及咧就接近11万尺咁多，其中有啲嘅儲物室咧就係有700尺咁大啊嚇，亦都係有窗嘅單位咧，咁都係要做繼續做儲物室咧就係、是、放即係冇咗一個可以俾市民入住嘅一個機會咁嚇，咁所以咧就今次房署都講到話，其實咧啊過去近年咧都已經有咧130个嘅呢啲儲物室或者空格位咧就改建咗咧就做呢個公屋嘅單位㗎啦咁樣，咁但係都明白嘅，咁但係譬如頭先個團體所調查嘅嘢。就係、是、咧，講緊話有一啲嘅空置單位，可能真係咧係講緊400几个咧空置咗一年以上嘅，咁即係都證明咧係一啲都唔受歡迎嘅一啲單位啦。咁既然啲公屋嘅輪候人士申請者，佢哋可能未必想要嗰個單位嘅，佢有冇辦法有其他嘅用途，譬如一啲中轉嘅用途咧咁？咁另外就係、是、如果係可能一啲人士佢未唔係太中意嗰個單位，會唔會再降低個門檻，俾可能一啲更加多嘅人士適合咧去到揀嗰個單位咧？因為始終嚇、啊，即係雖然嗰個單位可能係譬如近垃圾站嚇、近機房咁樣，咁但係對於一啲可能香港好多住喺一啲譬如劏房啊嚇、或者啲不適切嘅住房嚟講。嗰啲對佢嚟講已經係一個生活嘅環境嘅改善，係啦係啦，即係即使嗰個係一個唔受歡迎嘅單位，對於嗰啲人嚟講已經係好咗好多噶咯。有冇辦法去到可以快啲啊，讓呢啲嘅單位都有人去到住得到咧？ 係啊，不過就即係我諗房署亦都覺得佢個彈性就即係會冇咁大咯，因為佢頭先你都講咗有幾個即係用途咧，佢都係需要一啲空置嘅單位咧去緊急性咁樣去編配嘅嚇，咁如果你話即係批咗佢出去做一個公屋單位咧，就佢就冇咗嗰個嘅，即係佢嗰個彈性咯。 嗯，好啦，咁啊，不如都問問聽眾啦。咁就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公屋咧有一啲嘅空置嘅單位啦，或者係有一啲嘅空間咧，都仲可以用嚟咧係俾市民咧去到入住嘅咧、大家有咩建議呢啲嘅地方可以點樣用法咧？咁面對住一啲可能唔係太受歡迎嘅單位。但又唔知道其實對於某啲人嚟講都可能已經一個好嘅改善。大家點樣睇佢？點樣去運用呢啲嘅空間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啊！咁呢時間咧，我哋請嚟一位房委會嘅委員同我哋傾下啦。電話旁邊有房委會委員，亦都係咧觀塘區議會主席柯創成同我哋傾下噶。柯創成你好。 系你好，陆宇光， 你好，柯创成， 大家好。 嗱，今次呢个团体嘅调查咧，都发现咧，空置单位之中咧，比较多咧就出现喺观塘区吓。咁、因为讲紧870几个嘅空置单位咧，有317间咧都喺观塘区，咁就占咗今次嘅调查里面嘅36%啊吓。咁亦都見到涉及嘅屋邨有6条啦，包括係和樂邨、平石邨、順利邨、順安邨、順天邨、啟業邨等咁樣啦。你點樣理解觀塘區比較多空置公屋單位嘅情況呢？ 其實咧，呢一個調查咧，我哋發現觀塘區咧約莫有300几个嘅空置單位啦。咁頭先咧，主持所讀嗰啲屋邨咧，基本上都一啲上咗年紀、一啲比較老年嘅邨啦。咁當中可能亦都有唔同嘅原因咧，係會出現咗空置嘅，包括可能佢一啲嘅不受歡迎單位啦，可能係有啲財務啊，或者可能係因為嗰個地點，以至乎到佢冇無障礙設施啊，各樣原因咧就會出現咗空置嘅。咁其實呢啲屋邨，如果我自己去觀察睇落去咧，其實當中若果大部分咧都有一啲比較年紀，即係比較樓齡耐嘅屋邨啊，咁相對受歡迎程度都未必太高嘅。咁但係其實呢一個情況，我覺得就需要即係認真去調查同埋復檢啦。如果係屬實嘅話咧，公道個情況係唔理想，觀感上亦都係即係俾市民感覺到咧，我哋有浪費公屋之嫌嘅。 咁你又点样去又对于呢啲嘅空置单位吓，点样可以让呢啲空置单位有人住？你有咩嘅建议呢？ 嗱，其實啲空置單位咧，如果我自己喺地區參與入邊，我發覺，譬如順利村為例咧，頭先主持所講嘅儲物室嘅空格咧，其實基於2018年收信申訴專員嘅主動調查報告咧，其實房委會即係房署嘅同事咧，都已經係主動將一啲嘅儲物室咧係改建成為咧一啲嘅即係住屋嘅單位，再去租出去嘅。咁、我諗其實面對緊而家我哋嘅輪候冊已經超過6年啦，輪候人數咧接近60万嘅話咧，我相信係應該有更有條件咧去理順呢啲嘅空置嘅不受歡迎單位啦，以至乎對啲空置單位嘅。其實我哋有幾個意見都即係可以讓即係房委會或者房署咧係去再一次吸納嘅。第一個咧就要處理好嗰個特快公屋編配嗰個檢討啦，因為我相信其實大家知道我哋而家申請公屋嘅朋友咧，其實佢有一個權利咧就可以選擇啲特快公屋編配嘅。咁當中唔同種類咧就包括頭先所講啦，一啲可能係不受歡迎單位啊，喺單位過身啊，以至乎到一啲嘅財務嘅單位被追訴咁樣啦。咁我諗其實呢一個嘅特快公屋編配計劃入邊咧，都沿用咗好多年啦。咁我哋係咪應該有一個檢討？要去睇睇究竟呢啲單位點樣能夠提供更加多唔同嘅政策支援咧，可以做到啦。第二個我諗係未檢討之前咧，我亦都可以諗下咧，係咪可以提供一啲政策誘因？譬如我哋所講嘅免租期可以長啲啦，以至乎到可能係個租金優惠方面咧，都能夠令到呢啲嘅空置單位或者啲不受歡迎單位咧，可以盡快租出嘅。據我所了解咧，其實呢啲嘅不受歡迎單位或者空置單位咧，我喺地區接觸咧，其實一啲南亞裔即係一啲叫做鄰近公屋嘅少數族裔嘅朋友咧，其實佢都係或者急需住公屋嘅朋友咧，其實佢都係願意去搬入去嘅。咁第三個咧，我相信佢哋空置期間咧，係總有一部分咧係會出現咗咧喺度翻新緊，或者穿咗短期空置嘅。翻新單位就可能係上一手搬走咗，政府要幫下一手咧去做一啲嘅翻新工作。咁如果面對呢個位嘅話咧，我哋係咪可以再進一步咧去檢視呢個翻新單位嘅流程咧，縮短呢個翻新時間嘅？按而家現時為例咧，一個嘅公屋單位交翻俾房主之後，佢就需要約莫係用40日到嚇咁去做呢個翻新嘅，咁先可以編配俾下一手嘅新住户啦。咁譬如呢個位上面係咪又可以都即係進一步去優化咧？咁仲有最一點咧，就係降低個編配門檻。降低編配門檻咧，正如頭先主持所講，我哋要諗下辦法，點樣能夠喺一個公平、公開、公正嘅原則之下咧，係俾申請人係知道呢啲單位係佢有一啲叫做不受歡迎或者長期空置嘅原因。咁如果你願意嘅話咧，咁你起碼都係會掌握得到嗰個情況咯。其實頭先所講呢部分嘅建議咧，都可以進一步咧係檢視翻而家即係上述嘅情況啦，並且咧都可以咧加快咧我哋公屋嘅流轉，讓我哋一啲嘅朋友咧，讓一啲住喺不適切居所啲前線嘅基層市民咧，都可以減輕一把。 是啊，我都覺得你呢啲都係即係好可行嘅建議嚟嘅嚇。咁頭先你提到咧，就係都要檢討下嗰個特快公屋編配計劃嗰個嘅制度啦嚇。咁而家似乎咧就佢房署咧就每年咧就年中就即係去即係歡迎啲人去申請啦嚇。咁其實會唔會係即係都可以俾啲人隨時去申請都得，唔係一定要限時限刻，即係呢一個時間去申請啦？會唔會有幫助咧呢樣嘢？ 其實作為房屋署嘅同事咧，我相信佢哋對於空置單位呢樣都係緊張嘅，因為佢哋除咗要面對公眾嘅一個監察之外咧，佢仲要面對內部咧一個審計嘅。咁其實空置單位越多嘅話咧，即係説明咗究竟即係問題就會嚟啦。咁所以頭先我諗就主持所講嘅，我哋係咪可以將呢個特快公屋編配計劃係可以唔使話一次性計劃或一年兩次性計劃，係咪可以喂你有需要嘅你就可以申請？另外申請得嚟嘅即係申請人咧都可以，譬如舉例，佢係輪候公屋超過幾多年，我哋呢個位都可以將個門檻降低。我好相信一樣嘢，呢啲空置單位咧，空置咗喺度咧，唔會冇人住嘅。佢都唔想見到咧有單位冇人住，有人冇單位住呢個情況。咁我覺得咧，呢個特快公屋編配咧，都係時候作出檢討。 其實而家申請呢個特快公屋編配咧，有咩嘅資格嘅咧？其實如果要降低門檻，你覺得降到幾低係會比較適合啲咧？ 其實我諗我哋可以從嗰個申請嗰、那個申請人嘅年期去作考慮啦。因為如果據我自己嘅印象掌握咧，其實佢申請呢個特快公屋編配咧，佢係會係發信俾符合年齡咧，即係符合申請年期嘅啲申請人嘅。咁呢個係咪而家我都可以將佢係開放出嚟俾所有申請人咧？呢、這個第一。第二就是個申請嗰個所謂時間，我哋係咪可以由以往，譬如每年一次、兩次，可以叫恆常性？其實呢單位本身擺度已經係有喺度噶啦嘛，咁係咪都可以讓即係有需要嘅申請人，佢可以有一個申請呢？咁我諗呢個第二、第三個就係話嗰個嘅政策優惠。即係譬如舉例，你真係想申請呢啲嘅空置單位或者啲所謂不受歡迎單位咧，我哋喺租金寬免上面咧都能夠提供多，譬如一個月或者兩個月啊。其實你都明白到，我哋以往做重建或者做我哋寬敞門調遷，其實居民都有一個搬遷津貼嘅。咁呢啲係咪都係適用於呢啲能夠令到啲不受歡迎單位可以促進嘅流轉量咧？我覺得其實呢啲全部都是一個開放嘅態度，但終歸嘅目標咧就係希望能夠令到咧頭先我所講啦，有屋冇人住，有人冇屋住嘅情況，以至乎到俾公眾嘅觀感係咪覺得我哋有一個大嘥鬼嘅情況咧？我覺得呢點我哋可以認真翻去再睇睇啦。 嗯，頭先我哋訪問嘅團體咧就建議呢啲都一段時間控制超過一年，控制咗一年以上嘅一啲空置單位咧，就變做一啲嘅中轉房屋嘅用途啦。你又點睇啊？ 嗱，呢個位咧，我諗我哋把關要把得比較準嘅，因為其實中轉房屋咧，大家嘅理解認知咧，就可能佢係可能未符合申請公屋嘅資格啦，以至乎到因為唔同嘅原因咧，佢可能上唔到公屋嘅。咁其實而家本身咧嘅安置政策入面咧，其實都係有一個中轉房屋喺補填咧，係提供俾我哋嘅即係市民嘅。咁關鍵係如果真係將呢啲嘅公營房屋，我哋可能擺咗去一個作為中轉屋嘅用途嘅話咧，係有機會就可能會形成到咧，其實嗰個資源咧會唔會出現咗一個嘅錯配咧？咁另外第二點就係其實我頭先都講咗，可能會有啲特殊情況會出現嘅，譬如舉例有啲天災人禍呢個情況咧，其實呢啲嘅單位都可能係幫到一把，因為我諗好實際嘅例子就係我哋較早前有一條村因為發生火警，那個居民嘅單位係燒到無家可歸，咁其實佢都無奈地要接受一個不受歡迎嘅單位，讓佢可以短期居住去解決佢個實際居住需要。咁我都係實呢啲種種嘅安排咧，確實係要令到嗰個嘅分配上面咧係達到公平、公開同埋公正呢個原則，亦都令到呢啲單位咧係可以咧係再作出一個合理嘅編配咁樣咯。 嗯，系啊，头先其实房署都有讲，即系佢呢啲某啲嘅空置单位咧，都需要即系配合一啲头先你所讲嗰啲突发嘅情况咧，就系、是、譬如话个村内需要调迁啊，吓，需要可能譬如火警啊，或者装修啊等其他嘅原因咧，都需要有啲空置单位喺度用啊。嗱，咁你都觉得即系嗰个做中转屋就唔系话真系太适合啦吓。咁你系咪其实原则上都觉得，因为剛才我都問過屯門寶田村那裡都有成好多八百多個單位都是空置了的，其實就是說原則上呢你都是同意，如果真的一些譬如說遷拆、啊、等等 的有影響的住戶，他們本身都不是有那麼有資格馬上是可以住到公屋的，他們都應該是不要揀那麼多，就是那個地址啦或者那個位置啦，都一定要即是去入住這個屯門的中轉屋，是不是 你都有這樣的看法呢？ 其實我想表達一個情況咧，就任何嘅建議咧，都係一個開放嘅態度嘅。關鍵係點樣能夠令到呢啲單位可以善用？頭先講咗就係、是、我哋第一陣咧，我哋要認真去諗下咧，我哋特快公屋編配係咪可以作出一個全面嘅驗身嘅檢討啦。另外就令到輪候冊嘅朋友當中都包括緊可能一啲係住緊中轉屋嘅朋友嘅、哦，因為其實如果大家知道嘅話咧，如果而家住緊中轉屋嘅街坊咧或者申請人咧，佢都可能係同步咧係申請緊輪候公屋嘅，咁呢個位上面咧，我哋覺得可以再準確啲去做一啲叫做精準嘅配對啦。咁第二個就係話，真係萬一佢係冇申請咗公屋，但係呢一個選項係咪作為一個最即係叫做唔係最優先嘅考慮咧？其實呢個都可以去睇嘅。個關鍵係點樣能夠令到我哋啲資源呢八百幾個嘅公屋單位咧，係唔好嘥咗佢咁樣咯。 頭先都講到話咧，就係即係2018年啦，申訴專員都係發表咗一個佢哋嘅調查啦，咁就話全港有好多嘅公屋嘅儲物室啊，同埋空格房咧，咁就係空置咗一段時間啦，咁就建議就房署將佢哋咧就係變成一啲可以改建成一啲可以入住嘅單位啦。咁你都留意到咧，即觀塘區都有一啲嘅儲物室可能已經變咗做單位啦。咁但係你有冇再去到？即作为房委委员，有没有再去到监察下这个计划的成效去到哪里呢？ 其实呢，刚才所说我们有一些空格以至乎有些储物室呢去改建公屋单位呢，其实这个政策我是支持的。因为我成日觉得有啲储物室根本已经系失去咗原有嘅功能嘅话咧，我哋要认真处理嘅。咁但系往往喺过程入边咧，我自己亲身经历咧就系、观塘嘅顺利村，可能呢啲咁嘅空格咧，佢要面对紧一个单位嘅改建，可能符合啲要求啦，包括譬如防火啊、洗手间啊各样嘅要求啦，以至乎到前期一啲嘅地区咨询咧，基本上都会花咗啲时间嘅。咁再者咧，因为呢啲空格或者一啲嘅储物室咧，佢本身个用途咧，佢係要需要做改變用途，或者佢要重新入職嘅話咧，其實呢啲位嘅時間咧都有機會咧耽誤咧係譬如半年到一年嘅，咁呢個都係其中之一個咧有可能影響到佢長期空置嘅原因啦。咁我哋過往其實都促請房署前線嘅同事咧，係咪有啲工作第一都可以同步做嘅？即係譬如我舉例喺一啲文件嘅遞交，以至乎嗰啲所謂嘅排走部門嗰個程序，譬如消防啊或者 ICU 嗰方面獨立審查組。我哋可以加快或者同步做呢。第二个就是在那个居民做咨询的时候呢，我们的房署同事都希望能够是准备多些的资料，让释除大家的疑虑。我自己见到就是这些储物室以至乎到这些的空格呢，去往往是需要做一个完整的公屋单位呢，其实个时间呢是有些叫做是即难掌握的。咁所以得呢點咧，亦都即係作為房委會委員咧，其實我過往咧喺屋邨辦事處嘅層面上面咧，我都有主動去聯絡地區唔同持份者啦，去幫手促成一啲會議啦，以至乎到將市民關心嘅問題咧，係去請房署同事幫手即係度掂佢啦。咁另外就係話，我都要檢討翻內部嘅程序。包括我哋行緊嗰個所謂改建嘅譬如改變用途啊，獨立審查組個審批時間啊，以至乎到即係過曬手續啦，去起嘅時候咧，嗰、那個嘅時間掌握咧，其實呢點咧，我認為咧係更加有需要咧去睇重，而咧能夠令到個流程快啲，咁我哋就希望咧係盡快俾人入住，作為一個安居樂業目標咯。 OK， 好，唔該曬柯創成，多謝你。 好多谢你。 柯创成就是房委会委员，亦都是观塘区议会主席啊。咁就佢就建议要检讨翻呢个特快公屋编配计划啦。咁希望都令到一啲一般咧就唔好受欢迎嘅空置单位咧，就可能个欢迎即系令到佢吸引啲啦，就让到真系有啲公屋申请者咧就愿意去到选择呢啲嘅单位入住啦。 系。 咁我哋都睇睇咧，就究竟嚟紧会唔会有一个咁样嘅检讨啦吓。咁我哋听一听咧七点半新闻先，翻嚟咧亦都讲讲另一个话题咧，就关于市建局嘅财务状况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香港律师会话，确认收到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因应612人道支援基金案件作出的投诉，已经根据投诉及纪律机制展开调查，强调被投诉人有机会答辩，又话调查期间不能够披露详情。国安处今个月12号拘捕5人，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警方說在刑事調查中發現有律師和大律師涉嫌作出專業失當行為，並就有關情況向律師會以及大律師公會投訴。律師會會長陳澤銘說，作為監管團體非常重視會員操守，會以公正、中立和客觀原則處理每宗投訴。根據程序，律師會將會成立獨立三人小組跟進，会视乎律师的违规行为决定罚则，包括以信件提醒、转介律师会以外的律师纪律审裁团，进行纪律处分聆讯，最严重是除牌。 立法會研究政府架構重組方案的小組委員會完成審議政府提出的架構重組方案相關法律文件，預計下個月15日在大會動議決議案。社福界立法會議員狄志遠關注律政司司長現時在統籌工作方面有什麼困難，建議新政府上任之後半年再就增設律政司副司長提議交由立法會討論。後任行政長官辦公室秘書長鄭中偉就說這個職位有迫切需要，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表示現時提交的架構重組方案已經是最合適，但強調方案並非沒有調整空間，政府將會持開放態度考慮。旅發局推出新一輪想你住計劃，大約100間酒店將會合共提供20000個住宿名額，明天上午11點起接受合資格市民預訂。申請人必須是年滿18歲持有香港身份證人士，預訂的時候需要持有由今個月6日起發出最多兩張在合資格實體零售店或餐飲商戶消費滿800元的收據副本，並且在登記入住的時候提供正本。合資格市民可以選擇預訂明日至7月19日正加500元或以上的過夜住宿計劃，最多連續住兩晚，成功預訂即可享有500元的折扣優惠。市民預訂的時候要在電郵或者是酒店網站上面輸入 HKSTAY 的推廣碼。勝出澳洲大選的工黨黨魁亞爾巴內塞宣誓就任總理，中方表示祝賀。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說，上世紀70年代澳洲工黨政府作出與中國建交的正確抉擇，為中澳關係發展作出歷史性貢獻，中澳關係健康穩定發展符合兩國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願望，也都有利亞太地區和平穩定繁榮。汪文斌說，中方願意同澳洲新一屆工黨政府一同總結過去，面向未來，秉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贏原則，推動中澳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健康穩定發展。天氣方面預測是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明天下午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氣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初時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幾日有幾陣驟雨，週末期間天氣炎熱。現在氣温24度，相對濕度9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油麻地那里的交通先，油麻地渡船街去红磡方向之前豉油街的附近有意外事故，还是处理当中的，比较多车一点，经过时间大家小心。渡船街去红磡方向近住豉油街的附近之前有意外事故，还是处理的，比较多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住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冇咁塞车啦，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淨係收费广场去到理工湾位段比较多车少少。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住油站，龙翔道龙尾喺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就仲係比较繁忙啲，咁啊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个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处。九龙区路面方面呢，九龙城百雀街因为较早前呢就部分路段呢就有物件喺危险位置。百雀街近住界限街段呢仲係封闭嘅。咁本来经过到个巴士线 2D10 号 ,208 呢都要改到行驶。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沙田市中心段仲係多车呀，龙尾喺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咁至于晚间工程方面呢，早少少提大家啦。窝打路道呢今晚有工程嘅，喺今晚11点去到听朝早上6点钟，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龙翔苑至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隧道入口部分嘅行车是会临时封闭㗎。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选民更新住址要交住址证明，由5月1号起新登记做选民都要提交住址证明，填妥指定表格，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提交。 上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就睇到资料更新咗未。收到选举事务处嘅信，要求确认住址，记得回复。选民登记同更新登记资料截止日期都系6月2号，查询2891-1001。 愿意无私付出，拯救生命，关怀伤病弱势，这些都是人道精神。 香港人道年奖2022现已接受提名。 如果你身边都有人致力于保护生命，关怀伤困，维护尊严，就即刻上 redcross.org.hk 递交提名表格。 暗处有光，全赖有你。 香港红十字会， 香港电台， 香港人道年奖2022。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乳癌康复者戴嘅胸围同我哋一般见到嗰啲有冇唔同噶？ 从外观嚟睇嘅话咧，冇咩特别大嘅分别嘅，但系内嚟乾坤嘅话咧，就会有好大嘅分别啦。 香港纺织及成衣研发中心总监姚女博士， 嗰个成个 bra 批嘅重量嘅设计上边啦，同埋成个 bra 嘅结构上边嘅话咧，要做一啲功夫嘅。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一年专家建议就说18至59岁成人选择打第四针的疫苗。 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 不是每一个18到59岁都应该去打第四针，他那个保护力真的很短。其实三针在这个人群里面的重症死亡的几率是接近零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先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深水埗丽阁村丽芙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了，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由秩序落楼检测。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啦。咁啊，杨立门啊，这个时间想同大家倾下咧，有关于市区重建局嘅财务状况啊。 系 市建局咧，咁就系、是、会而家有几大嘅一个即系一个业务嘅范畴啦。咁啊，包括要做一啲嘅市区重建嘅项目啦。吓、咁佢哋可能要涉及一啲嘅收购嘅一啲行动啦。咁以及咧就同譬如一啲嘅其他私营发展商啊，去到合作咧，去到做一啲嘅市区重建计划啦。另外咧就係有樓宇復修啦嚇，咁、就亦都係協助啲舊樓嘅業主啊，咁就支援佢哋咧做樓宇嘅復修啦。仲有咧就係保育活化嘅工作咧，佢哋都會做嘅咁。咁好啦，咁喺呢個咁嘅情況之下，咁究竟啊即係市建局咧嗰個財務狀況係點嘅咧？咁其實咧市建局咧喺2000年啦就條例通過啊之後成立之後咧，都係一直以一個自負盈虧嘅形式咧去到運作嘅咁。咁咧睇翻而家嗰個財務狀況啦，咁啊而家嗰個項目咧就越嚟越多啦嚇，咁究竟佢收唔收得翻錢咧嚇，能唔能夠做到自負盈虧咧？咁啊市建局嘅行政總監啊韋志成咧，咁就喺尋日咧就係發表咗一篇嘅網誌啊，咁就話過去嗰一年咧市建局咧就係進入咗收成期啦，咁就有一啲嘅項目中標嘅前期款項可以收翻嘅，就補充翻市建局嘅現金流啦，咁啊嗰度咧係有200亿嘅。咁连同咧市建局原有嘅100亿嘅现金储备，咁所以咧就系喺2021至2022嘅年度结束嘅时候咧，市建局嘅现金储备咧系达到300亿嘅。咁不过咧嚟紧又有好多项目要做啦，因为咧就市建局咧就系要有一啲嘅西营盘两个项目啦，土瓜湾一个项目啦，要推出招标啦。咁另外咧亦都有几个嘅项目咧就系正在进行紧收购啊吓，咁亦都系咧嚟紧咧。亦都會有一啲嘅收購重建嘅計劃啦，咁所以咧呢啲嘅收購同埋補償支出嚇，如果要做落去嘅話咧，預計咧就要使接近300亿。咁即係話咧，頭先所講嘅300亿嘅現金儲備咧，都將會用曬喺嚟緊收購嘅一啲重建嘅項目啦。咁於是咧就唔夠足夠嘅現金咧，去到應付日常嘅業務運作咯。咁佢更加去後屘去到估計啦，咁啊市建局咧可能咧會出現最多超過150亿元嘅負現金流情況啊。咁啊楊立門應該點算咧？即係一個對於市區重建都係主力去到推動嘅機構啦嚇。如果現 金出現了問題的時候應該怎麼辦呢？ 是啊，其實市建局那個的使命呢都很獨特的、因為它呢也都是同時呢是政府的一個市區重建的一個主力的機構啦、即是推動市區重建的一個機構，咁咧，即系话，其实都系有一个公共嘅责任喺呢一度嘅吓。咁但系佢嘅形式咧，就系以一个即系同私营发展商合作去收购一啲旧楼，然之后重新发展，而将呢啲楼咧系卖翻出去个市场嗰度。而通常呢啲楼卖翻出嚟咧，都唔系一啲即系公屋嗰个层面啦，都系一个啲比较几好嘅一啲住宅嚟嘅吓。 始终佢唔系提供紧资助， 唔系资助房屋啦， 系啦， 咁因此咧系纯粹以一个市场嘅运作形式咧系去经营嘅吓。咁因此佢就个挑战都几大嘅吓，因为佢同时亦都要自负盈亏啦。咁但系同时咧，亦都要系交出一啲即系社会嘅裨益出嚟嘅，因为佢都帮政府做好多公共嘅项目嘅吓。咁因此佢整个理财嗰个嘅理念咧，就会好困难啦吓。咁点样去平衡嗰两方面咧？同埋据我所知道咧，就即系佢成立嘅时候咧，就真系都成十廿几年前啦。咁真系纯粹系真系做社区重建。咁但系一路咁多十几年以嚟咧，佢嘅职责咧就越嚟越多啦吓。咁咧就根据佢最近佢嗰啲五年嘅发展计划咧，佢做得好成功嗰啲所谓融合策略啊。咁咧就话唔净止系真系重建啲楼，而系咧系做到咧，头先讲过又修复啦、复修一啲旧楼啦、保育啊、活化啦、重建啦，甚至咧有一个概念叫地方营造嘅一个策略嘅吓。咁咧就都几成功下嘅，譬如话你中环街市啊，大家见到利东街啊。或者是觀塘嗰個市中心嗰個重建咧，都係某程度上都做到一個所謂營造一個地方，個個都想去一個地方出嚟嘅，咁咧就令到成個市容咧係即係改觀曬啦咁樣。咁咧就呢啲係都係公共嘅成就嚟嘅。咁以往咧就都試過有唔少嘅情況咧，就係真係唔夠用啦，入不敷支嚇。因為你始終都要係支出嚟嘅呢啲嘢嚇。咁咧就政府都試過注資落去，咁佢亦都試過話出去舉債啊，或者係發行債券啊，或者我唔知佢有冇發行債券啦、啊。佢舉債係有嘅嚇。咁咧就所以可能佢而家咧就即係管理層咧，許志成嗰邊咧可能都要諗盡辦法係點樣去即係填呢啲氹啊。因為佢嚟緊嗰五年之內咧有六個好大型嘅計劃要進行， 係啊，咁其實咧就根據早前啊市建局所交出嚟嘅一啲五年計劃啦，咁嚟緊嗰啲嘅項目咧，可能係達到咧就係超過1000亿嘅一啲財務負擔，咁、所以咧就聽落即係當然係一個好龐大嘅數字啦。咁究竟市建局有咩錢可以去做呢件事咧？咁嗱睇翻咧，其實市建局嘅收入來源係啲邊度咧？咁佢嘅收入來源咧就嚟自一啲招標項目嘅前期款項啦，一啲嘅項目譬如同人哋係聯營發展咧，佢嗰啲盈餘啦，會有一啲銷售單位嘅收入啦。另外咧，亦都係頭先都講啦，你都講啦，咁就係、是、都曾經咧係有政府注資過落去嘅。咁啊，講緊就係咧，2022-23年度至到咧2006-07年度咧，咁政府咧係得到咗立法會財委會嘅批准啦。咁就係咧係向市建局咧就係、是、五個財政年度之間咧就各咧就注入係20亿。即係每五，即係有五年嘅注資，每年咧就注資20亿，即係總共100亿嘅一個注資啦。咁、而另外咧，市建局咧都曾經係發行過債券嘅，咁就喺2021年3月咧就發行過咧就10亿9000几万嘅債券嘅，咁即係從呢啲地方咧有收入嘅。咁亦都咧政府有其他嘅方法咧去到支援市建局啦，咁包括一啲免補地價嘅一啲措施啦。咁但係咧就係頭先都講啦，咁因為市建局都涉及一啲嘅收購啊嘅一啲項目啦，補償嘅一啲項目啦，咁所以咧就係、是、個開支咧都相當之龐大。咁大家都知道，而家市建局都以一般係七年同區樓齡 嘅一啲嘅一啲嘅個標準嚟到為咧，就係、是、收購嘅項目咧，嚟到做一個收購價嘅一個基礎啦嚇。咁咁啊，呢啲嘅情況會唔會話都令到嚟緊可能令到啊市建局咧係入不敷支咧咁嚇？咁啊，不如都呢個時間我哋問一問咧，就係、是、呢一位人士啦，就係、是、市建局嘅非執行董事啦，亦都係咧立法會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景界嘅議員謝偉全啦。謝偉全你好， 係兩位主持人 你好， 係。 你怎样理解即系而家市建局嗰个财务状况啊？ 我谂站喺管理层嚟讲咧，即系预示即系未来一段时间咧可能出现嘅一啲问题。而家讲嗰个就系现金嗰、那个流出流入嗰、那个嘅问题啦。咁、就当然即系流出流入，大家知咧，即系如果讲发展嚟讲系有个时间差嘅。咁呢个时间差咧就会造成某段时间咧。就可能即係流出大過即係流入啦，呢、這個現金。咁呢個就其中一個先講開，就最主要一個問題。另外有一個問題咧，就係話係會唔會變咗負資產？意思即係咩咧？我買嘅即係攞去收購嗰個價錢，咁將來賣翻出去咧就唔及收購嗰個價錢。咁呢個其實市區重建局會遇到呢個問題，因為頭先講過。即係賠償方面咧，就係、是、講七年扭力。咁、過往咧，即係好多項目咧，你睇到咧都係賺到錢啊！即係簡單講就係、是、最主要就係因為重建之後咧兩個因素。第一就係、是、因為重建之後個樓面面積咧可以比較有大幅度嘅增加，咁變咗就變咗喺呢度咧，因為唔需要補地價啊嘛，咁喺呢度就有個收入啦。另外咧個樓市向好嘅時候咧。咁就變咗有增值啦，係咪啊？譬如你收購之前，同埋你正式拆卸重建嗰、那個日嗰、那個時間差咧，就因為嗰個升值嘅問題咧，土地升值嘅問題咧，咁亦都帶嚟利潤。咁過去一段時間係有呢方面嘅，即係令到個收入咧，即係話而家市建局嚟講咧，喺差嗰陣時，譬如2002、2003年啊嗰段時間，同而家相比咧，那個資產係增加咗嘅，咁呢方面咧就，咁但係未來如果收購一個大嘅項目嘅時候咧，咁涉及嗰個現金向外，即係現金流出，可能就會即係好緊要啦。咁越大嘅項目咧，可能需要大嘅資金咁樣。咁另外咧，因為你收購咗之後要有一個段時間，然後先可以推出市場，即係同發展商合作，而從而收入，即係收入一啲。初期的收入同埋其後如果係個樓價性上升，可能亦都有個即係分成嗰個問題。咁所以咧就最主要而家面對個問題咧，就係嗰啲項目嘅計劃個時間表啊。呢方面咧，即係其實係希望可以做得即係緊切啲，即係密啲，就唔需要個時間差咁長。另外，我覺得就可能咧，就大型嗰啲。收購咧就可以係分期進行啦，因為你始終如果涉及好多好大嘅物業、好大嘅面積嘅時候咧，居住嘅人咧你要處理啦嚇，點樣安置？咁可能亦都涉及咧，就要有足夠嘅安置嘅公營房屋啦，咁樣。咁呢啲都係即係要考慮嘅因素咯，我覺得。 即係簡單啲去到總結咧，謝偉全就認為其實市建局嘅項目咧係應該賺到錢嘅，因為係個樓面面積會多咗啦，亦都有一個地價即係樓價。 未必，因為即係我成日都希望咧做一啲咧就係私人發展商，因為冇錢賺而市建局咧可以喺呢方面咧做一啲所謂賺唔到乜嘢錢或者甚至蝕啲嘅，但係對社區有好大嘅價值嘅。即係改善環境咧，咁我希望做嘅。咁當然要考慮就係嗰個財務安排、財政嘅問題咯。 咁但係即係你都講話係希望可以將嗰啲嘅項目咧，係去到即係譬如排去密啲啊，或者係即係令到市建局嗰個現金流咧，即係有翻喺度啦。咁但係即係譬如話係頭先都講啦，即係其中一個收入係一個前期嘅款項啦。前期款項其實收得。 收得是不是及時的呢，還是有沒有 遲收的情況呢？其二就是接下來其實還有真的很多大型項目的，即是說油麻地旺角的重建，是的，真的說是未來五年成過千億的一些項目來的，是真的要去到大幅增加那個收入才應付到的，都挺迫切的，聽落都 我覺得這件事當然是要考慮的，因為你要越大型，同埋你而家油旺區咧好多項目咧，就係、是、嗰、那個容積率啊，即係個密度已經係相當高嘅、 嗯。 你唔應該再加噶嘛？你再加咁點樣改善環境咧？係咪越住越多人，咁所以呢啲咧即係可以講話咧，就係、是、有機會咧就蝕幾多錢嘅。咁如果要市區重建局佢繼續用翻而家個賠償機制，又要佢做一啲即係活化同埋社會效益嗰啲咧，咁呢個融資方面咧點樣做咧，一定要考慮，甚至政府喺呢方面係咪可以加以支持咧？咁呢啲都要嘅，因為最終咧整體嘅考慮嘅時候，如果成個舊區一啲而家啲舊區，佢係重建方面咧令個社會帶來效益咧，我覺得政府喺呢方面一定要支援嘅。 嗯。是啊，吓嗱，咁呢个常理嚟讲应该系咁样嘅吓，因为而家政府越嚟越多叫市建局咧做一啲即系有社会公益性嘅一啲项目啦吓，同埋头先你所讲即系你话重建个楼面面积系咪一定大好多咧，亦都未必系啦吓。咁咁如果系咁，即系其实应该系政府咧系多啲即系去注资，即系俾即系市建局去做一啲真系嗰个公共利益系比较大嘅一啲项目。咁但系如此一来咧，公众人士又有说话讲嘅，咁即系你而家市建局做即系起出嚟嗰啲楼咧，好贵嘅吓，即系有份推高楼价添嘅，甚至吓。咁你叫立法会点样去批？即系政府系去向你哋向市建局有几百亿、几百亿咁样注资，你呢个系咪一个问题咧？ 首先要讲翻阿韦志成旧年就讲过话，即係之前嗰年度咧，咁啊就話唔會尋求政府注資嘅。咁但係到而家呢個狀況，有冇需要再考慮就係即係市建局向政府尋求注資呢件事咧？ 我諗注資咧，可能暫時我覺得就言之過早，因為始終仲有一段時間，同埋喺頭先我講喺調整一啲項目嘅時間表嗰度可以做少功夫。另外咧，即係如果短期個現金流唔夠咧，即係都有一啲過渡嘅，即係貸款啊，即係去補充呢個時間。反而即係我覺得嚟講咧，就係、是、如果係舊區嘅重建，譬如好似油旺咁咧，因為唔係咁多，即係剩翻咁多，即係賺錢嘅項目咧，可以講啦，或者賺好多錢嘅項目咧，咁喺呢方面咧，所以嗰、那個油旺嗰個研究報告亦都提咗一啲可以考慮嘅。你唔增加密度之中，系咪可以有啲集合到某一种，即系譬如你好多座好多个物业加埋咧，可能有啲楼面面积咧，可以将佢转移到另外一啲区域。呢啲区域嚟讲咧，嗰、那个密度相对咧可以增加嘅。咁变咗咧喺呢方面咧，亦都通过免补地价呢方面咧，就可以即系某个形式咧，政府其实系协助到市区重建局做佢自己應該賦予要做嘅職責，咁呢啲係其中一啲可以考慮嘅。咁當然嗰、那個設計方面咧，即係成個成個區，譬如講油旺嚟講咧，當然有一啲咧就可能要改變下用途，令到佢譬如話係可能係由住宅即係多一啲商業嘅，而家商業嗰個價值係高嗰啲咧，咁變咗喺嗰度可能嗰個收益就會大啲啊。咁其他呢啲方法一定要預早考慮咧，因為雖然仲有幾年咧，即係可能預示有啲問題出現，但係而家唔考慮咧，到時咧就會嗰、那個問題出現咧就馬仔唔成勢，我覺得。 嗱，咁啊，市建局咧嘅其中一嚿大開支就係收購啦，收購物業啦，咁去到重建啦。咁啊，上年咧，韋志成就提出過咧，就話希望可以檢討呢個七年樓齡嘅一個計算收購價嘅基礎咁。你又覺得點睇啊？ 我諗咧就喺現今嚟講，呢個政治上好難去，即係你希望咧就賠少啲啦，係咪啊？因為每一次咧，即係好多時候你睇到呢啲賠償咧，是都是越嚟越多越嚟越贵嘅。 咁我覺得呢樣嘢都唔容易啊，即係要去你譬如話七年樓齡改造唔係七年啊，甚至再舊啲嘅，因為你收購嗰啲可能舊樓咧四五十年嘅，咁呢個本來係道理啊講得通嘅，但係可能你做嘅時候咧就嗰個反對嘅聲音就會大好多，咁呢樣嘢咧又會影響到你個即係點樣可以係有效地咧做到自己嘅職責，即係令到個舊區咧重建方面咧可以快速咁去做到。咁我相信就唔容易啦，亦都好難接受啦。 係阿謝偉Sir，頭先你即係提到，似乎而家市建局面臨緊嘅一個財政嘅問題咧，都唔係一啲真係結構性嘅問題嘅嚇，只不過係現金流啦嚇，即係啲時間嚇又即係對啲項目之間又有即係時差啊咁樣，只不過啲資金回籠得比較即係慢咁樣啦嚇。咁如果係咁嘅一個問題，是不是可以真係透過很簡單嘅一啲舉債咧？即係市建局嗰、那個即係個貸嗰、那個即係信用嘅記錄都幾好啊？係咪啊？嚇 ，A 加㗎， 係咯，咁變咗係冇唔係一個問題嚟㗎。如果照你咁樣分析， 你頭先嗰個咧就可以話短中期嘅問題。但如果要做一啲包括而家譬如好啲舊區咧，我講油旺啊、深水埗，或者深水埗咧好啲，油旺咧其實嗰啲密度已經好高噶啦，你再加落去咧，社會上或者有好多都我哋就業界都覺得喂，即係諗清楚、哦，你因為希望咧嗰陣時講，就算明日大嶼填海都希望咧嗰啲密度高嗰啲地方舊區咧可以佢降低噶嘛，咁呢方面咧如果要做多啲呢啲咁嘅項目嘅時候咧。佢就結構性啦，因為你永遠做嗰啲咧都係要攞錢出嚟嘅，咁呢個就結構性啦，係咪？所以究竟你做咩項目咧？過往嚟講咧，可能選擇咧多數咧就係嗰個密度可以大幅增加，即係樓面大幅增加。你可能收購一千個單位，可能你可能到時咧有1800個、1700個。咁你又可以幫補自己喺呢方面嗰個收入咯。咁但係未來越嚟越少嘅，係 咪越嚟越少啦？係啦，我就覺得呢啲咁嘅地方好難揾嘅咯。 咁咪變咗又結構性啦。 係啦， 如果你真係要做呢啲嘢，咁所以預早提問題出嚟咧，係令到大家關注同埋要諗辦法咧，係即係睇下點做落去咧。如果唔係你唔可以持續噶嘛。 嗱， 頭先你都提過有一個建議，就係話啊，市建局可唔可以喺一啲嘅項目之中咧，揾多啲即係可能係高價值一啲嘅設計嘅方案啦，咁但係咁樣就可能會犧牲咗即係市建局作為一啲即係以市民大眾利益為目標嘅一個矛盾喺度喎，咁點應該點樣理解咧？ 如果你宏觀，我頭先講咧宏觀啲，譬如講油旺區整個區嚟睇啦。咁當然佢嗰、那個商業價值有啲地方咧係高嘅，咁但係市建局即係向來俾人感覺咧，即係住宅啊嘛，即係提供住嘅單位為主嘅。咁但係如果你睇翻觀塘，都有唔少嘅即係嗰、那個商業嘅樓面啦，係咪啊？即係講緊即係過百萬嘅，過百萬尺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其實係其中一個我覺得可以考慮嘅，令到嗰個財政方面呢個壓力減少，因為始終你如果財政唔得嘅時候，你都係公帑俾㗎啦，係咪？咁呢方面呢，即係咪利用到嗰個地域上嘅位置上嘅優勢呢，喺呢方面呢更加有彈性呢，從而呢令到佢又可以做多一啲係改善居住環境嗰啲，但係又冇乜錢賺或者甚至蝕本嘅項目呢。 好 ，OK， 好啊，唔该晒谢伟全， 唔该晒你。 吓，谢伟全咧就系市建局嘅非执行董事，亦都系咧立法会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嘅议员嚟噶。咁今日自由风嘅节目时间咧就嚟到呢度咯，拜拜。 拜。